在红尘俗世间，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那么熟悉却又遥远，为什么痴心远处才难相见。徘徊在起风的屋檐，谁的叹息都在风间，那么无奈却又无悔，多少前世缠绵难待今生缘。就算换了时空，变了容颜，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，纵然聚散如命，也要用心